去计较公平不公平，我会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